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好，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张主任，你也跟我们讲过关于养生的四原则哈，其中呢有一点就是要调养脾胃。脾胃呢是后天之本啊，是为人们的生存的提供能量的。咱们经常会说这个什么叫人是铁饭是钢哈，一顿不吃饿得慌啊，甚至有些什么病的话都说啊，病从口入，那么也就是说吃啊是非常重要的，也是调理肠胃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如何来保养和调理我们的脾胃呢，肠胃呢？ 应该说在中医里边啊，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说我们出生以后，你看我们有了这个机体，但你机体这个成长发育和它功能正常的发挥，它都需要物质基础。这个物质基础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营养物质。那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你只是说了哎你要吃，但这个只要你有锅你能把它做好你就可以吃。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你吃到你肚子以后，你有没有能力去消它，你有没有能力去化它，还有一个你吃的合适不合适。所以我们这个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啊，我们一个是退行性疾病的发生，身体多种疾病的产生，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导致这个供血供氧运输这个功能下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肠胃功能这个下降，影响到我们这个吸收，这样呢就使得我们总有一种现象，就是老年人大把大把的吃药，不管你是患有哪一类哪个系统的疾病，可是总是不容易康复。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给我们提供物质基础的场所啊，肠胃。你调养好肠胃以后，哎，我们很多疾病虽然说好像跟你心血管脑血管跟你肺病没有关系，跟你肾病没关系，可是你把它调养好以后呢，哎，我们很多这个慢性疾病啊就容易获得康复。那么对于我们健康管理来说呢，我给大家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就是调养这个胃肠的啊，如果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功能不好，腹胀啊，胃部有慢性疾病啊，不管你是这个溃疡性的疾病还是这个萎缩性的这种胃炎呀什么的，这些功能下降的呢，我就建议一个是用这个金蝉花加这个茶色素和葛根、牡丹皮、鱼肝子组成的这么一个方案。因为在这个中国茶色素临床论文科研专辑里边，这个关于对这个消化系统这个调理啊，你像这个茶色素和我刚才说跟这个葛根啊、鱼肝子啊、牡丹皮啊组成这么一个方案呢，通过临床观察呢，对这个肠胃都有比较好的这个调养作用。 我们自古以来就说，咱们中国人通过饮茶调理肠胃的啊，你看，比如说红茶，它有温胃这个作用，等等这些什么，其实里边是，有效成分是茶色素，它对这个胃痛、胃酸、呕吐、呃逆、消化不良，包括有些这个脓血便啊，这些呢，都有很好的这个调理作用。那在这个临床论文集里边呢，你像这个茶色素这个方案呢，它对这种溃疡性的胃十二指肠疾病，还有萎缩性这个胃炎，还有重度的肠化生，都有比较好的这个调理作用。那么这里边为什么要加这个南方这个虫草金蝉花呢？我们说啊，应该是这个脾胃这个运化功能呢，它一定需要这个肾的这种温阳这种作用，温血这个作用。如果那么到了我们中老年人，我们这个肾的功能呢，它多少都有点下降。哎，通过把这个后天之本调脾胃，我们用茶色素、葛根、牡丹皮、鱼肝子这么一个组方，再加上一个再补充这个先天之本肾气的话，这样呢，它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这个方案。 嗯， 我们说这个不管我们吃什么物质啊，你看我们这个人体啊，它你吃进去虽然就说吃的这个种类吃的食物五花八门，但是我们吃进去包括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它就是六类。哪六类呢？它这六类是主要的啊，蛋白质、脂肪、淀粉，还有呢维生素、无机盐和水。无机盐呢，就是我们说的铁、钠、钙、锌、镁这些矿物质。那么其中这个蛋白质、脂肪、淀粉，是天然的大分子物质。我们呢吃进去以后呢，它不能被这个机体呢直接利用，哎，需要通过我们消化道的消化才能吸收。那么对于维生素、无机盐、水，它这些呢，属于小分子物质，不需要消化就可以，基本上可以说，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呢就被直接吸收了，就说不用去化它，不用去消它。我们老说消化消化，因为后期节目我们会讲到啊，我们这食物都需要酶的这作用，把这种大分子物质呢化成小分子物质，才能被我们人体这个肠胃这个吸收。所以这个你像这个维生素、无机盐、水，哎，我们是不用化小的，直接就可以被吸收。但是你的蛋白质、脂肪、淀粉一定要被这个分解为小分子物质以后，哎，我们才能够这个吸收。所以你说当我们不管你是有溃疡啊、炎症啊、孩子这个蠕动啊，或者这个酶分泌的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消化系统总会出现这个问题。那你长期的这么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胃对身体这个濡养作用。谈到消化，那你比如说要用这个定义去说什么叫消化的，什么叫消化这个定义呢？就是哎，就是说我们营养物质在消化道内被分解为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哎，我们把这个叫消化。那么消化道对营养物质的消化呀，它有两种方式。哪两种方式呢？一种我们说是机械性消化，就是通过消化道这个肌肉的这个收缩舒张啊，把我们吃进去这个食物呢研磨碎，并把它和我们这个消化液呢混合在一起，同时呢把食物不断的向这个消化道这个远端推送。所以远端，你看我们先是通过这个口腔食管先到我们的胃里边，胃里边它胃壁上它就有很多腺体，这腺体干嘛呢？它分泌很多酶，然后胃在那咕咚咕咚咕咚的这个不停的蠕动，不停的蠕动，哎，我们通过这个幽门把它送到十二指肠。十二指肠为什么叫十二指肠？因为那个长度就是十二个指头并在一起那个长度。 那个十二指肠接的上面接的消化腺是谁呢？接的是这个肝脏、胰腺和胆囊。那在这里再装上胆汁，再装上胰脂酶、胰糖酶、胰蛋白酶，还有其他酶这个作用，就进入我们的空肠。空肠我们大概有5-6米，那也有很多注意啊，就是咱们看那个吃那个小肠的时候，有很多这个皱纹一样，那是为了什么呢？增大它的这个吸收这个面积。那在胃里边排到十二指肠这个过程，我们把这个叫胃排空。你看你吃油腻的东西或者吃高蛋白质的东西，哎，我们不容易饿是什么呢？那个它要在我们胃里边留的时间就比较长。比如你吃一个油炸食品或者你吃肉的话，你说那个哎，那个所以这个比较硬，就说这个营养物质比较硬，意思是比较充分，它胃排空它就慢，所以呢我们不容易这个饥饿。哎，所以这个我们你看就是说这个叫机械性消化。另外一个消化方式呢就叫这个化学性消化。那么什么是化学性消化呢？就是通过消化腺分泌这个消化液，把这个消化液中这个酶分别把这个蛋白质、脂肪和淀粉分解为可吸收的小分子物质。所以这个机械性的消化既不能缺失，化学性的消化更不能缺失。就是在这种两种方式这个相互作用下，哎，才能给我们这个身体啊提供源源不断的这个养料和这个能量。这我说的是消化。那什么是吸收呢？吸收就是说经过消化以后，它这个营养成分呢通过这个消化道黏膜到哪去了？它进到我们这个血液和淋巴液，进到这里边。进到这里边干嘛去？它去搞这个运送去了。所以这个经过消化以后，这个营养物质进入血液和淋巴液这个过程，哎，我们称为这个吸收。那么吸收完以后，那大家想一下，在我们肠道里面留下的这个没有被吸收这个食物残渣，最后就成什么了？哎，最后就成了粪便了。哎，这样就最后又以粪便这个形式排出体外。所以消化和吸收啊，这两个词呢，它是这个相辅相成的。你如果消化不好，你就吸收不好；倒过来，你吸收不好，你也不好这个消化。所以它两个是紧密相连的。我们这个对肠胃这个健康管理啊，就是要把这个消化和吸收这两个功能调节到正常状态。你不管是我们一会儿是溃疡，或者一会儿是这个胃炎，或者是其他方面的问题，哎，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的管理方式把它调整好。 确实脾胃呢，您说是后天之本哈，我们要很好的调养和保护它。如果它好了，它就能够呢提供身体呢有利的这个物质哈，有很好的一个基础，对你身体来讲呢就更加的这个强大和 健康。那你就像我们老说的，药疗不如食疗。那你食疗大家都知道，可是你的这个今天不是说你的经济供不上，结果你吸收的这个场所出了问题，那你那个消化如果不均衡的话，那你送到身体里边这些营养这个成分就不均衡。那就是说我们给我们身体不管是组织、细胞、器官，你提供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就出了这个问题。 对， 那你想我们这个功能，我们的疾病它就不容易康复。所以调养脾胃很重要。 对，所以说这个脾胃是后天之本嘛，哈，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这个调养好，保护好。我记得有那么一句广告词儿说，牙口好啊，吃嘛嘛香，但实际上应该是脾胃好，吃嘛嘛香啊。当然这牙口也得好了哈。 它这个牙口其实它是个概括词，意思其实就是脾胃的意思。 对对对，那是为了卖牙膏 啊。对对对对， 咱们这个说句真心话，真的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呢，脾胃一定要好才能够吃嘛嘛香，身体好啊。为了让大家能够脾胃呢更吸收好、消化好，实际上要养好脾胃的话呢，有多方面的哈，这个都要去跟大家来说。但是今天我们着重说的是吃 啊，在吃上咱们一定呢要给脾胃一个很好的基础哈。那刚才您提到就是金蝉花，还有茶色素，还有这个中药的这个方剂的组合的这个方案哈。 对，加上这个鱼肝子、牡丹皮、葛根，哎，这么和茶色素一配合，组成这么一个成方的话，这个就在中国临床科研论文专辑里边啊，观察包括对我们这个幽门螺旋杆菌。都有这个杀灭这个作用， 所以很多脾胃不好的人呢、啊，您不妨用一用呢这个方案啊，因为很多人用了这个方案以后呢，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原来这个脾胃啊真的不是特别好，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调养呢，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哈。那正好我们目前呢正在举行体验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想体验一下，比如说金蝉花也好，茶色素也好，还有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中药方剂哈，这样的结合对您的脾胃是否有一定的效果，您可以先体验一下，但是呢，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有体验的这样的资格哈，和这样的机会，所以8点半之后别忘了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体验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肾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泄器官，通过尿液在肾脏的形成，排除人体的代谢产物及调节水、电解质、酸碱平衡，以维持人体内环境的清洁与稳定。肾脏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可分泌灭活多种激素，并参与人体多种生理功能。由于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慢性病高发，高血压、糖尿病人数不断的攀升，以及很多老年人长期服用多种以上的化学药物，导致每个中老年人的肾脏都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进一步加剧了代谢性疾病的发展，也使得很多慢性疾病不易康复。不论是慢性疾病的治疗康复，还是延年益寿的保健养生，都不应该忽略对肾功能的保护。金蝉花也称蝉花，是我国传统名贵中药材，是寄生在蝉上的一种虫草类真菌，具有明显改善肾功能的作用。临床研究表明，蝉花具有降低血肌酐和尿素氮的水平，提高内生肌酐清除率，升高血浆白蛋白、血红蛋白以及减少尿蛋白的作用。长期使用金蝉花，对保护肾功能、延缓肾功能减退的进展，具有良好的保健养生作用。想了解金蝉花对肾脏的保护作用，可查阅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金蝉花》一书。 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哈，为了调养和保护我们的脾胃，那刚才您出的一个方子呢，就是金蝉花加上茶色素与这个中药方剂的组成的这种方案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对此感兴趣，尤其呢您本身呢又是肠胃不太好，也是多方改善都不是那么好的话呢，您也不妨的来试一试啊。因为目前呢我们正在举行的体验活动，如果您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都可以有体验的资格啊，所以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那么在生活当中啊，有一些朋友呢经常会有这个胃啊有饱胀感，然后胃部呢有隐痛嗳气啊，反酸、食欲不振等等吧，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胃部的不适哈。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呢也是去改善总是不行啊，效果不是特别好。 就是说这个要警惕啊，尤其我们中老年人来说要警惕这个慢性胃炎这个发生。那么就有一组这个数据，就是50岁以上啊，半数以上的人都患有这个慢性胃炎。那你像我们老年人这种慢性胃炎啊，它多伴有这个肠线上皮化生，还有呢就是胃肠黏膜这个细胞的不典型增生。那么这个 胃黏膜这个细胞的不典型增生呢，就研究呢，它这个和胃癌的发生，它是有一定这个关联的。所以对于有了慢性胃炎这些老年人，就应该特别的予以这个重视。 嗯，那刚才我说这些症状是慢性胃炎的症状吗？ 对，慢性胃炎它有这种，就是饱胀感呀，胃部有时候这个隐痛，嗳气呀，反酸呀，恶心呀，食欲不振。那么有些人就表现的，体重开始个下降。 嗯， 那么我们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上这个胃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老年人这个胃黏膜，常见啊，小血管这个扭曲，小动脉壁呢玻璃样变和这个管腔狭窄。我们老说动脉硬化，我们更多的去关心，它对心脏、对大脑、对肾脏、眼睛这个伤害。事实上，动脉硬化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肠胃的。 嗯， 那你像它这个胃黏膜这个小动脉壁这个玻璃样变，和管腔狭窄，其实也是动脉硬化。这些改变呢，它就可以导致这个胃黏膜营养不良，黏膜萎缩变薄，包括上皮细胞这个数量呀，它也减少。当这个胃黏膜受到损伤的时候，那么黏膜自身这个修复能力它就比较差，很容易引起这个黏膜性这个病变。再有呢，你像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这个感染呢也是导致我们老年慢性胃炎和诱发溃疡的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在临床上，就是说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它感染的机会啊，它也会在增加。 据说这个幽门螺旋杆菌是传染的。 是，对啊，就是我看过北京台有一期节目，吃出来的癌症，传染的癌症。其实他说的是，这个大家又不分餐，你操一口，我操一口，他就可以通过这个口腔，不用公筷的话，他就可以传播。 是， 而且你年龄越大，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这个概率也会增大。 嗯， 你看30岁到40岁，感染率它是40%，那么大于70岁以上这些人啊，他感染率要达到多少？感染率要达到80%。 嗯， 所以幽门螺旋杆菌相关的这个慢性胃炎这个发病率啊，它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再有呢，你像这个十二指肠，这个肠液反流，还有这个与这个胃潴留啊，也是造成我们老年性胃炎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我们老年人这个胃肠运动减弱，影响食物的这个排空，再加上我们幽门这个括约肌的退行性改变和功能紊乱，就容易引起这个十二指肠液和胆汁的这个反流，应该是往下流，结果它往上流了，就我们把这叫反流，从十二指肠流到胃里边来了，这样呢，它就破坏了胃黏膜这个屏障，损伤了上皮细胞间紧密的连接，而发生这个胃炎。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老年人往往因为这个高血压呀、冠心病啊、糖尿病啊、关节疼痛啊等等这些慢性病的这个发生，要大把大把这个吃药，要吃含硫剂这种化学药物啊，它对我们胃有比较强的个刺激，就容易引起这个胃黏膜这个损伤而发生这个慢性胃炎。还有有些人就是饮酒、吸烟、精神紧张、情绪不宁、焦虑、失眠，或者有些人又吃的咸、过咸、过甜、过酸、过辣，或者香料过重，这些刺激性食品呢，它都会引起我们胃黏膜这个损伤，而导致我们慢性这个胃病的发生。 嗯， 所以不管今天你在临床上是已经被确诊为你是溃疡性的这种胃病，还是炎症性这个胃病，或者说你没有确诊，你觉得你的胃还行，那作为一种健康的维护和对这个管理来说，我们因为老年人都有上述这个特点，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去调养脾胃。 对，大家都有这样的感受啊，看人非常瘦哈，往往一问他就说，哎呀，我吸收不好哈，我吃东西不行，往往都是这样，所以人就特别弱，特别瘦，所以这个脾胃啊，一定要给他保护好哈。 是，你看我们古人就很智慧，就说一定在四大养生原则里面调养脾胃。 没错 啊。 好，那为了调养好脾胃，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脾胃。那么刚才呢提到的金蝉花，还有茶色素，以及中药方